来告诉我你是谁。只要我不记得

在做梦，躺着睡不着，每天自寻烦恼。为什么事情那么严重不得了？你想要离开，我想留下来，每天吵吵闹闹。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多一些了解，再多一些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再唱一遍， 江尾，春天的花